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知过不改，知善不为。回篇里面引用元朝天如禅师的一段开示，那段开示文好长，意思是说古人有一首偈，讲的是我见他人死，我心热如火，不是热他人，看看轮到我。这首偈是高度警察修行人的那些话，亦是所谓的老生常谈。哪个不知道，哪个不识讲。禅师讲得好好，现前诸大德多是下手做功夫来的，好像前面所讲的，宋朝时候曹寒前世，在唐朝时候听法师讲一次经，佛家讲一座就是一次，听完之后他很欢喜，打斋共诵，就种这样的小小善，令他好几世都不会失人心，都能生活得好好。到宋朝时候做到将军，由此可知现前世间富贵人必定是过去生中曾经修过真实的福报，真实福报机缘难逢，有时机缘遇到了，不知道去修福，实在可惜。尤其是修行人，佛在经上跟我们说，我们相信佛的话是真实的，都是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布施供养文法修行，如果没有这种善根福德因缘，在现在五俗恶世，你怎可能得人身文正法， 呢种缘太稀有啦。古德嘅赞叹：无量劫嚟稀有难逢，呢句话并唔过分，讲嘅系大实话。但系我哋亦冇在意，点解我哋修行功夫仍然唔得力？原因就系冇彻底放下。虽然日日做功夫，日日修学，过喺边度？过喺唔精进，唔勇猛，唔坚定，唔长久，冇长远心。唔可以话你唔发心，但系心发咗之后，好容易退失。我哋嘅毛病就出喺呢个地方。过知唔知道？知道，知道改唔到。善知唔知道？知道，知道唔肯做。点解知道你唔肯去做？我哋亦常讲。呢种事情，我喺初学佛嘅时候，二十几岁，曾经提出嚟请教过张家大师。张家大师同我讲，知得唔彻底。我谂下好啱，佢老人家同我讲，佛家教学系知难行易。呢句话俾我非常深刻嘅印象。知真嘅系太难啦。世尊说法49年，就系希望大家知道呢个事实真相，明白呢个道理。行，老实讲，一念之间，那个念头一转，即身成佛。世尊同我哋做示范，我哋睇到善财一生成就，《法华经》上龙女8岁成佛，说明行唔难。你点解唔肯行？系你知道得唔透彻，你一知半解。真嘅知道透彻啦，明白啦，边有唔放下嘅道理啊？真正明白人，彻底放下，永远唔变。佛喺经上赞叹，嗰种人系真实丈夫、大丈夫，真正嘅所谓英雄豪杰。但系我哋细心观察呢个世间修行人，有几个人能保持始终唔变？ 天如禅师讲得好，十个人里头就有五伤都会退失道心。他讲退失道心是什么缘故，有退失的因缘。因就是刚才讲他对宇宙人生道理事实真相没有真正明白，这个是因。缘是内有贪嗔痴的烦恼，自私自利，外面有五欲六尘的诱惑，这些都是缘。内缘外缘都不善，他怎会不退转？禅师在这里跟我们讲的缘，他讲了三种，亦都是实实在在的事相。他说第一个，为身口所累，为了要吃好一点，要过舒服日子，我们现在讲的物质享受，追求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为这些所累。那在家出家都在里面了。第二个讲在家人，他有家亲眷属，为眷属所累，他要养家活口，为家计所累，出家之后应该一切舍弃。可惜的是，身出家，心没出家。仍然没有将名闻利养放下，常日在名利中做活计，于是退失了道心，那些烦恼习气累杀天下人。忙了一世，闹了一世，苦了一世，可惜空过了一切。又何况在一生中起了无量贪嗔痴，做了无量大小恶业，恶业都有果报，果报在三途，三途八难苦海之中，生死轮回，受到无量无边的苦恼，不得解脱。佛为我们讲经说法， 祖师大德苦口婆心地劝悔，只是始终未曾清醒过来。咁又系咩原因？我哋曾经细心去思维，去寻找嗰个原因，就系我哋冇将所学嘅落实。如果能有一分落实，就有一分受用；有两分落实，就有两分受用。所以世尊在经论之中无数次地提醒我们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这句话就是落实。你听到听明白没？没有完全听明白，明白一句两句得，你将你明白的那一两句落实，你就得受用。所以不用完全明白，完全明白不可能。明白过一句两句，人人都做得到的。换句话说，怎将你明白的去做到，这种叫实学。这种是共苦，这种是真实受用。时时听，每日能明白一句两句，那累积过三年五载，那个人就开悟了。那我们亦时时听经，不止三年五载，我们亦相当明白为什么不开悟，悟门被烦恼堵塞住，悟门被自私自利蒙蔽了，还是没有落实。我一日听懂一句，我将那句做到，听日又听懂一句，我又将那句做到，这种人才会开悟。听懂了，落实不到，做不到，和听不懂没有差别。和不信佛亦无差别，就算你识讲，你识讲有咩用啊？既闻之学，听人哋讲嘅，既闻之学就系落实唔到，能落实呢个既闻就变成实学啦。它中间的差别，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。佛在经上讲得好，但是那句话不好懂。佛讲，我们的身体 眷属、家庭扩大到世界，都不是自己的。所以佛教我们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虚妄的，身心世界是虚妄的，这个道理太深了。佛要将这件事情讲清楚、讲明白，用了22年时间讲波野。22年波野的总纲领是什么？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那几句话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你如果真正懂得、真正明白了，你自然放下了，就放得好彻底，放得好究竟，你的自己就找到了。自己是什么？真如自性。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你如果不将身心世界一起放下，你就永远见不到自性，自性就被那些东西障碍住，被那些东西蒙蔽住。金刚经上讲的，一切有为法，有为法里面包含白法里面前面四法，第一个是心法，所以心要放下。心是什么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妄想是阿赖耶，分别是第六意识，执着是末拿。所以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就是阿赖耶识、末拿识、第六意识，这种是心法。身同世界是识法。它里头还有心所法、心不相应行法，这四大类都叫做有为法，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六道众生迷失在里面，将假的当作真的，真的完全不认识了。佛菩萨和我们讲解说明，我们听完亦不会完全相信。不肯依照佛菩萨的教诲去做，所以真的永远不会现前，假的永远不会离开。这样修行拖泥带水，生生世世无量劫来，不会正果，不会得佛法真实受用，你说几可惜呢？几冤枉呢？到几时我们能醒悟过来？ 只有一个办法，要将你所知的落实，你就会醒悟过来。你落实一分，你就一分觉悟；落实两分，你就两分觉悟。真的觉悟了，绝不迷恋身心世界。换句话说，分别执着逐渐逐渐淡薄了，智慧逐渐逐渐增长，智慧开了。到几时分别执着完全冇咗，咁就恭喜你，你就见性啦，你就明心见性，你对宇宙人生嘅真相你就证得啦。真正清楚明白啦，所谓见性成佛，成就真实圆满的智慧，成就真实圆满的德行，那个人叫自度度他，那个人称为佛，称为菩萨。所以归根结底，知过要改，知善要为。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